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长篇天地， 陶阳子幼年丧母，在舅舅的养育下长大。陶阳子误打误撞地学会了下棋，而这小小的棋盘和棋子竟然贯穿了他跌宕的一生。欢迎收听小说《黑白》，演播徐平。 松山建议陶阳子去找一个喜欢下棋的日本军官。陶阳子想到秦时月谈到方天琴近况时提到过这个日本军官。秦时月说方天琴在南城被攻陷的最后一天逃到江边，江边有几万逃难的人堵在那里，方天琴没逃得了，被日本兵抓了起来。方天琴虽然不是打仗的中国军人，但他是个副官，副官是中国军官，他便成了战俘，被押到了战俘营中。这真是人生路上祸福难定。那一次的一盘赌棋，方天琴赢棋得到了官，而这个官此时害了他，让他成了任人宰割的囚徒。陶阳子输棋得到了任丘，而任丘却在他眼前转瞬即逝，让他的心遭受到无尽的折磨。方天琴没有和众多被俘兵士一起被屠杀，是因为他会下棋。他被带到了日本军官天作面前，方天琴一路见到了许多中国军人被杀，再看到这个日本军官很威严的样子，不免有点手脚发抖。日本军官天作听说方天琴是瑞总府的棋士，便摆下棋来要与他下一盘。方天琴一旦坐在棋局之前，神情完全安定下来，捏着的棋子仿佛就是武器，而棋盘就是战场。于是一盘紧张的棋局开始了，方天琴使出了全盘战争的架势，毫不退缩地到处与日本军官天作搏杀。到棋局结束，方天琴居然包围了日本军官天作的好几块棋。这一盘方天琴大胜，一共吃了对方34个子。在一旁观战多少有点懂棋的军曹横田气愤地拔出军刀来说，方天琴吃了他们日本军官34个子，而他今天正好杀了33个中国兵，一个子一个兵，他再杀方天琴正好凑成34个。日本军官天作一直没声没响地看着方天琴，像是在研究他。到军曹横田要动手的时候，日本军官天作伸出一只手来拦住了。天作说， 我只杀败军，胜者是不应该受惩罚的。 宋三当然知道这件事，可他不会谈及这件事。掌握着生杀大权的天祚，有些做法宋三并不认同。陶阳子却因为这个不把人命当回事的日本军官居然会下棋，一时不免对棋也生出了厌恶。宋三身子凑前来说， 我的想你肯定能胜天祚的，他的应该多感受一点失败的滋味。 然而陶阳子却应了一句， 我只与人下棋。 松三一怔，他没想到这个平时儒雅柔弱的陶阳子会说出这样骂人的话来。在这个当口，在南城已是日本人占领的城市中，并且对着一个日本人， 松三对陶阳子刮目相看。 松三看到的许多中国人显着奴颜，像一只只待宰的鸡，他很想对陶阳子喝一声彩，心中不免对中日战局生出些许悲观来。陶阳子用换下来的旧衣服包起了大洋，松三看着那么锃亮的大洋包在了如此破旧肮脏的衣服里，做生意的人对钱的敬重使他有点痛心。他本来想送一只袋子给陶阳子装钱，但想到这也许正是陶阳子智慧的表现，在这乱世只有这样才能不让人对这包东西有所企图。松三把陶阳子送出门来，看着他背着包袱走了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黑白。 这天日本人正在城里庆贺他们的胜利，陶阳子悄悄出了城，一直往西南方向走。路上没有车，水上没有船，遍野不见人烟，只有零星的枪炮声。走了很长时间才看到路上有逃难的人，所有的人都在往西行，没有人注意与难民没有任何区别的陶阳子。陶阳子开始咳嗽，多少天的辛劳与悲苦，陶阳子身心疲惫，瘦得浑身只剩一副骨架，但他觉得自己还有点劲儿，可以走下去，他也只有走下去这一条路。走前去看到有逃散的中国兵士，传说中国军队在徐州方向与日军打了一个大仗。陶阳子只顾往前走，在丘陵山区的一个村庄驻扎着穿着灰色军装的部队，这是陶阳子逃出南城后看到的第一支中国军装的队伍。他认不清这是什么番号的部队，他走到了一个军官面前，这个军官有点方天琴的架势，像农民模样又像副官模样。陶阳子对军官说， 我要见长官。啊，你要参军吗？好样的，好男就应该当兵，不过你有病吧？ 我是来捐钱的。说着陶阳子就把包着钱的脏衣服放到军官面前。军官望着那堆烂衣服狐疑不定地说， 什么钱？ 陶阳子打开衣服，一千大洋露了出来，旁边的兵士都围了过来。没人会想到，这个一身旧衣的难民是来捐钱的，并捐出这么多钱。军官不由地问了一声， 你是为了什么？ 陶阳子像喊口号似的， 买好枪，打日本鬼子。 军官有点激动地问， 你是干什么的？ 陶阳子不知道他这么问是什么意思，莫非他猜到这是日本人给的？ 我是下棋的。 接着陶阳子又补充了一句， 围棋。你会下棋？ 军官的话虽是问话，但并无怀疑之意。要在几分钟之前，军官是绝对不会相信面前这个人会下围棋，但他既然能捐出这么多钱，还有什么不能相信呢？ 好，我们司令就喜欢下棋。哦，下的就是围棋，一个个黑白子的棋。 陶阳子站起身，我不下棋。军官没听他解释，提着钱向指挥部走去。过一会儿，军官领着一个身穿军便装的当官的过来，看来肯定是司令了。司令手里拿着一顶帽子，远远地带着笑而来。陶阳子只来得及与这位司令打了一个照面，便听见了防空警报。军官拉着司令往隐蔽处去，陶阳子看到司令朝他招了招手，那意思是让他跟着去。然而陶阳子却趁着这当口往外跑，他继续自己的行程，他根本不想下棋。在废墟里扒出那副棋后，陶阳子曾经想到自己竟会在棋上费了那么多的时间。战争降临，棋算什么？如果不是想着用棋卖钱来买枪，他根本不会把那副棋取出来。那时他很想把它重新埋进废墟的。陶阳子一路往西南去，江面已被封锁，公路也被炸断，他只有偏南而行。他走了好多天，到了浙西山区，他的咳嗽越来越严重，钱越来越少，他只能靠在山里人家的屋檐下休息，有的时候在人家的牛棚里躺一晚。他把卖棋的钱全捐给了中国军队，在家的废墟扒到的一点钱，原想只要够车船费挨到昆城就行，渐渐的吃饭钱都不够了。俗话说，屋漏偏逢雨，船破偏遇风。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，又受了风寒，身体开始发烧，加上先前精神上的重创，伤痛寒苦一下子都在身体里发作起来。他的脑中只留下一个念头，就是往西南去，到昆城去。那是他与任丘原来就准备去的地方，任丘不在了，他更要去见任守一，他要把任丘做的那双鞋交到任守一的手中，他要见岳父任守一，给他一个交代。他还想问岳父任守一，人生的路到底该怎么走。吃了最后一碗面，陶阳子一点钱也没有了，他开始忍饿前行。到处都受战争的影响， 日本人的飞机比他的行走要快得多，所有的人都在逃难，他无法找到活干。战争年头，生存是第一性的，食物比任何东西都珍贵，谁也不会找人做事添吃饭的口。陶阳子用棉衣换一点东西来吃，春天到了，天气转暖，没有棉衣能挨得过。后来他把能换吃的东西都抵换了，他的包袱已经瘪瘪的，摸到的只是那双人秋做给他父亲的鞋。陶阳子脚上的鞋也快通底了，他的肚子快贴着背心了，他依然向前走下去，他也只有走下去。他尽量朝南一点走，这样他可以感受到一点温暖的气息。春天的天气变化多，有几日倒春寒，让他冷得发抖。这一天，陶阳子饿得实在走不动了，他躺倒在一个小村的路边休息，也顾不上路边有积水。有个女人看他的样子，心生怜悯，给他端来了半碗剩饭。陶阳子对着饭看了好大一会儿，君子不识嗟来之食，他想起身走，但他最终还是接过了那剩饭。他眼下已无保持矜持的能力，也不愿辜负了人家的好意，吃了半碗饭，喝了点冷水，他又有了走在路上的力气，继续机械地朝前走。饥饿一直跟随着他，他也没有任何自尊的感觉。三春头上，田里没有可吃的东西，他就抓着一把一把的野菜放在嘴里嚼，满嘴都是苦气。这使他的肠胃蠕动快了一点，饿感更被刺激起来。山边的野果早已被人采尽，他只有往山林里走，希望能采到野果子吃。他走得很慢，越来越慢。以前还能听到路人说话的声音，说打仗打到哪儿了，还听说河南花园口爆炸决堤，淹了很大一片地方，淹死了无数的人。但到山深处很少见人了，他的意识变得更加迟钝迷糊，山里的水声和鸟声都听不到了，他已不清楚自己究竟走了多少日子，也不问路，只是顺着西南方向往前走，昏昏沉沉的捡有路的地方走着。他只有走下去，随便倒在哪里。这一天他走到了一处山明水秀的地方，但在陶阳子的感觉中却是昏黑一片。陶阳子觉得自己就像骑上的一条长龙，只顾向前走，想长出一口气来，眼看着就无路可走了，那口气一点点的在被封死。山里气候寒而冷，先前还是阳光鲜亮，转眼便是一场密雨。他羸弱的身子被雨一淋，寒热交加，实在支撑不住了，就在一个看起来像是看林人的棚屋外躺倒了。他朝上睁开眼，树枝上面一片空阔的天，他的一切都失去了。过去那闲适的下棋生活，曾为一子目空而计算，曾为一点面子而计较的生活，战争一来都成了一种奢望，现在